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对不起啊，我今天这集节目又录不成了啊，所以今天这集节目呢是一个番外，又是免费给大家，因为不算是一集正式的节目，不算在我们收费的80集节目之内，我只能今天在这里回应一些朋友给我的留言，主要的理由呢就是因为我不是前两集都说到喉咙在咳嗽，因为喉咙发炎嘛。最近呢我觉得快好了，但是不晓为什么又开始严重起来。很对不起啊，看来这个本来是不想割的节目还是要割。很抱歉。那回应朋友的留言必不可少的环节当然又是要认错啊。我又读错字了。怕雪这位朋友说道长又读错了，是因为我上次讲到泰国这个古称讲浅，我讲了浅罗，那怕雪很明智的指出是显罗，是暹罗啊，应该是暹罗或显罗而不是浅罗。哎，说到这你就能够看出我是个广东话母语的人了，因为我们广希望在香港啊，我们一般人叫暹罗，我们会叫做秦罗。那这个秦罗，这个秦，我直接又用了香港式的港普说法。你知道港普很可笑，就是很多香港人或广东人啊，就小时候没有受过普通话训练和教育的话啊，他们常常以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就是他把音照着自己的理解去翻一遍，他觉得那就叫做普通话了，就是这种情况。我们把秦罗直接念成普通话叫暹浅罗啊，但是我也听过有人说我们平常粤语讲的秦罗也是错的，应该叫做行罗而不是叫秦罗。哎，这个我就没考究过，如果你知道的话你不妨告诉我。好，另外我们的老朋友花落人亡又提出来了，他说今日份道歉一啊，条列出来一，织田信长的日语读法呢 Naga， 这个长字因为信长呢是Nobunaga 这个长对应的日文是 Naga， 读作 Naga， 这是长在日语中的训读，代表长短的长，而非念作长幼的长。哎呀，信不信由您啊。这个你知道吗，就在录上一集节目的前些天，因为那部美剧《幕府将军》，我跟朋友聊起来的时候才聊起来战国，日本战国时代三个一统天下的豪杰，一个就是织田信长，一个就是丰臣秀吉，一个是德川家康，讲他们三个的故事的时候，我才跟我的朋友说这个信长啊，不应该念信长，因为我们很多香港人在这挺顺着叫他信长，其实应该是念长，我就是用了你的这个说法，一模一样的说法，就是因为 Nobunaga 应该是这个 Naga 是长而不是长的长幼的长，但我怎么会自己做节目就要念错呢？可见我读错音这件事情啊，已经是一个血液里头不可回避的惯性了。好，第二你说呢，我讲到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人物啊，读佛典的朋友应该都读过，就是给孤独长老，而不是给孤独哦。因为你说给孤独指的是，给孤独指的是舍卫城的大富商须达多，因为他经常会布施给予孤独贫贱之人食物，是个大善人，所以被尊称为给孤独长老，也因此是奇数给孤独缘，故称奇缘哦。典故道长肯定知道，我就是怕大家理解成谁谁谁给孤独长老修建的意思。不过您说这一点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啊，那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学佛的方向啊，因为我平常学佛的环境主要是粤语和英语啊，那我们知道须达多给孤给，我是念给孤独长老，因为我们在广东话粤语都是 cup 孤独长老，而广东话的这个 cup 并没有像普通话分成给跟给两个读音出来。那 sudata anatipika anapindika 它一般中文翻译啊，按照字面翻译就叫做，是因为您说的很对，是因为这位须达多出生的，这位须达多来的这位富商，这个本名叫须达多的富商 sudata 的这个富商，他因为例行慈善啊，常常救济施舍给一些孤儿寡母啊，一些病弱的人啊，那些给那些孤独的人啊，他施舍给他们，那所以我们把他叫做给孤独长老，尊称为给孤独长老，他是一个长老人物。那么但是我不是太明白，汉语里面汉传佛教是不是大家一般会把它念成给孤独呢？那这个要需要指正我，我不是太清楚。但我说我不理解的地方就是，给孤独跟给孤独，按照原意的话，指的就是他会给予很多孤独贫贱的人照顾他们，慈善布施给他们。那这个给跟给的读音的分别的用意是在哪里呢？我不是太了解给孤独长老跟给孤独长老的分别。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给予孤独贫贱人食物的时候，这个给也不应该念作给，而是叫给予，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这可能真的就是我不懂，我真是很糟糕，抱歉。那另外您也指出了，上回呢我讲到沈从文先生的时候啊，说到沈从文先生指出范增啊，当年呢在文革期间贴大字报攻击他，那么列出了百多条罪名，那么其中一条呢是说他在家搞匪多匪俱乐部，那么你就指出了匪多匪俱乐部，而不是匪多匪哟。匪多匪俱乐部是1955年匈牙利的知识分子们成立的团体，因为以匈牙利爱国诗人匪多匪的名义进行活动，故名。对，您说的非常正确，我是看错字读错音了。匪多匪俱乐部的确是那时候匈牙利很重要的一个知识分子俱乐部啊，因为匈牙利之春之后，匈牙利的革命在那场流产的运动之后，那这个运动在国际共运史上面至少在当时是留下污名。那么所以你在中国指控有人想搞这个匪多匪俱乐部呢，是个很可怕的一个指控啊。那裴多菲的确就是裴多菲三多尔，裴多菲三多尔这位匈牙利非常著名的大诗人，国民诗人的名字啊，是以他的名字而来的，所以您说的非常正确。然后你说非常感谢花落人，您慷慨指出我的种种的问题啊，以后请继续。好，然后你说若是有幸道长看到并回应以上道歉留言，以下内容可以选择忽略不读，我怕道长念出来敏感，对节目有害。关于 GPCR， 我想你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是吧？是有这么一个简称，我都不知道。关于陷害，道长重点提了沈从文，没怎么提到叶启孙。叶启孙就是上次我说，《三体》里面的那个被斗死的科学家的可能紫色的一个原型人物啊。他说，我想替道长稍微提一下。在叶启孙临终之前，他的好友钱灵照看望他，叶启孙取出宋书，翻到一段其给他看，是范晔的《狱中诸生直书》，范中与诸生直书，是南宋的史家范晔在狱里面写给自己家人的书信。这段话是这么讲的：吾狂性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因可寻，至于人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之，泪目啊。我想这个念出来怎么会敏感呢？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啊，这有什么好敏感的？就像我提文革，我一点都不觉得敏感。我们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重新提它觉得敏感的话，那并不是那个历史事实的错误，而是我们对什么东西敏感，这个体系或者这个感官的认知有问题啊，在我看来，您认为是吗？好，然后这位朋友 HD227955W， 听闻道长会日语英文，请问道长能分享下学习外语的方法吗？工作中听不懂简直太难过了。 您这真是问道于盲啊！我不会日语，我英文也不太会，我甚至连中文都很糟糕，你还叫我教你学习外语？听不懂啊！我觉得自己的办法，蠢办法就是尽量多听原音，就别说听，我是听英文播客，看日剧、日本电影，尽量就是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字幕，也多听听他们的语言，首先适应他们会有某种的韵律啊，就外语每个不同的语言都有某种它的一种韵律和腔调。那这些又跟他的发音是联系在一起，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地方，试试看。那当然还是要多听吧，多听多看，可能慢慢会好点。您觉得呢？好，接下来呢，这位朋友叫做弗里尾巴，好有趣的名字。道长你好，你提到范增给沈从文老先生贴大字报的事情，让我思考了许久。我想起最近，或者说这几年接二连三的学生写小作文控诉导师的事情，从心理上我是支持这些学生的，但今天我忍不住想到，如果放在当年，我会不会也成为那个给老师贴大字报的学生呢？一方面觉得所谓老师打着老师的名头，对学生辱骂，把学生当成家奴，成天做私事儿、杂事儿，同时为了尽可能更便宜使用学生，让学生延迟毕业，有些还在学术上投机取巧，甚至鼓励学生造假，这样的人配得称得上老师吗？另一方面，受着传统的观念，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老师肯收我为学生，就应该感恩了。我怎么能感到愤怒，以至于想要反抗呢？还有就是，作为老师，也不是一无是处，毫无可取之处，也可能是为我好，但方式方法是我不能接受的，我迷茫了，我不知道师生间难以调和的关系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想啊，我们搞清楚几件事。很多朋友啊，都说我上回对范增的往事的那些批判啊，非常直接、非常严苛、非常严厉。我过去好像很少这样子做。是的，没错。一来，我是非常严厉的指责范增的这个人啊，主要就是他过去，当年在文革年代干过这种事，出卖自己的老师、出卖自己的朋友、出卖自己的家人的人太多了。可是范增的问题就在于，他很多年之后啊。他还公开在问到被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回想起来，他没有表达出对沈先生跟几位教导过他的老师的这种忏悔的态度，而是就是用一种啊，那是时代的问题，就这么轻轻带过。这点让我觉得是连公开忏悔都做不到啊，就没什么好讲了。这种人，那我这么严厉讲，其实有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想你知道啊。如果有一天，那种黑暗的时代重新到来，我们不要忽略，不要轻易以为这个是，以为这是个笑话。很多年前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人类历史上面，没有一种悲剧是不会以类似的形态重新演出的，它总是会回来的。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很不幸要重新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那怎么办？我现在这么严厉指责这个事情，就是为了避免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又那么容易的可以接受这种事情的发生，污蔑自己的师长，使得他们几乎置于死地，公开的跟自己的家人为了政治的理由或者以政治的名义而谋取自己的安全或私利，而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切割出卖他们。这种事情，我们能不能再做得出来呢？如果我们今天不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基本的严正的态度的话，整个社会都没有对这一点形成一个最起码的标准的道德共识的话，你怎么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尤其是当时代的气氛到那的时候。 所以，我想说，当年文革里面那种由于自己的老师被人认为是有问题，而大家都觉得那时候呢，都是要透过，你知道文革那个年代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搞揭发是为了自保，有的人是因为发现自己的老师、自己的上司、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可能有危险了，尽早揭发他，那我起码跟他划清界限，我安全，我是站在正义一边。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能对方，可能你要指控的那个人，大家还没注意到他，但我主动先指控，因为在那种环境下，谁先站出来指控人，谁先站出来揭发人，谁是处于攻击的先手，谁就至少能够占了一个优势。你天天在指控别人，揭发别人，那就有可能呢，你就成为一个好人或者正义的人，你就安全了。那这种情况是当年的那种情形啊，在那个时候，很多这种被指控的人，像沈从文先生他们，像很多学者，像很多不同的人物，他们的那种被指控跟老师被指控是污蔑的，是莫须有的，是恶意去做的。但您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你要搞清楚，是完全两回事儿。今天的学生在公开的媒体上面控诉自己的老师啊，通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对自己老师有一些实际的不满，而不一定是想要恶意的透过揭发老师来让自己安全或让自己得意，反而是真的觉得自己受到委屈，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或者觉得老师教的有问题，然后他觉得他没有办法透过学校内的正常的既有的管道来处理他心目中的问题，于是就要在公开的社交媒体上面来曝光。那么这些问题包含哪些问题呢？我们以前在老的八分节目也提到过，有的是学术观点的不同啊。那这种学术观点不同，我讲过很多次，我是坚决反对这么做的。你如果学术观点不同，你不是用举报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老师，而是应该要跟他讨论，跟他辩论。就算在公开媒体上发表，你也可以发表我跟老师的观点不一样，那么一二三四论据讲清楚，这也是可以，但是不能是那种所谓的小自爆大自爆式的讲法。另一种呢，就是你说的了，可能是打着老师的名头对学生辱骂，把学生当家奴，成天做私事杂事，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一个老师在滥用自己的权力。如果鼓励学生造假，在学术上投机取巧，这就是根本是连师德都不配。你说的对，这样的人配不上称为老师。你说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老师肯收我为学生就应该感恩了。但这个用就算最传统的我们儒家的观点来讲啊，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就是当皇帝，我们为什么要忠于皇帝？首先是这个皇帝掌权的人，他有掌权人的样子，他配得上做一个掌权人，我们才以配得上对待掌权的方式来尊敬他。当然，这个想法我们今天讲都已经很封建了。但同样的，这种儒家原理就是说，一个当老师的人，首先他要真的是有老师的样子，该有的状态，配得上被称为老师，于是我尊敬他为我的老师。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他是做私事杂事找你，然后把你当家奴啊，那么想办法来压榨学生、欺负学生，那这样的人啊，请注意啊，这时候有的老师，我现在看到有些年轻孩子是特别的不能够接受老师的一些的很严厉的对待。比如说，我看到有些留学生就控诉，在国外的，在社媒上控诉，在国外上课太难受了，这个老师给的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老师要求太严格了，然后就说要叫大家不要来这个学校，不要找这个老师，要避雷。他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可笑，严厉对待学生，如果是为了要让你学习到更严谨的思考方式，更严谨的学习态度，这有什么不对？这才叫做一个老师该做的事。可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啊，就那种纯粹压榨学生，鼓励学生造假，这都不能够叫老师了，这种人，那你为什么要接受？那在这个情况下，你最应该的做法就是循着既有的管道去投诉，去处理。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情况常常是这些管道是不灵的、不通的，那于是才会演变出要透过今天流行的社交媒体，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恐怕也是个无奈之举，对不对？另外呢，卢莫斯这位朋友，你说最近在看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看到了许多网友的讨论和吐槽，说这个剧夹带私货，为吸食过毒品的艺人辩解，说他们也应该有新的机会，不应该对他们落井下石、划清界限，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和愤怒，认为这公然挑战观众的底线。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大家为啥那么愤怒，双方都没错吧？是不是犯过错的人或者有过前科的人都不能改过自新，再次被这个社会接纳呢？还是因为特殊的身份问题，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太大的考虑呢？怎么看待有前科的人再次回归社会？这样的歧视背后是什么呀？恐惧吗？我觉得自己也想得特别局部，希望你可以给我们讲讲。谢谢你啊 Lumos， 这个剧我听说过，但我没看过，所以我不能够很公正的去说这个剧到底在讲什么。不过你说的这个问题，脱离这个剧来看的话，我想说，以前我在老节目也讲过很多次，我们今天有时候看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或文化产品很简单，就是觉得一个文化产品它里面的核心的内容或某些价值观必须符合我们以为的、我们所以为的社会大家广被接受的一些的价值观，否则的话就会觉得它在挑战我们底线。那么但是这么做的话呢，这是一种很简单化的对文化产品、文化作品的一个认知啊，就等于我们希望所有的电视剧里面都是好人善有善报、坏人恶有恶报一样。如果不一样，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的是违反了底线，违反了挑战观众底线、读者的底线。事实上，一个文化产品恰恰有时候它的价值就来自于挑战我们社会的某些我们所以为的主流价值或共同的价值，或者至少去质疑那些价值，或者至少是提出一些对于那些价值不一样的看法，使得我们常常有机会来重新反省我们的主流价值观是否有不周到的地方，是否有缺陷的地方，是否有很多例外的情况可以补充去考虑。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社会是怎么进步的呢？让我们想象一下啊，假设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主流价值观，那个时期或者是我们明朝时期的主流价值观，明朝这些主流价值观认为是男尊女卑啊，那么觉得一个寡妇呢，她就应该要守贞，然后就这么死下去呢，还给她立贞节牌坊。那如果我们有个戏那时候出来，如果我们今天，如果那时候大家都坚持这一点的话，认为所有的作品都不应该挑战这个观点的话，说不定我们到今天都还仍然觉得一个女孩子丈夫死了她就不应该再嫁，不应该再婚娶等等。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啊，说到女孩子，我又讲女孩子这个字儿。之前有朋友提出来说，我觉得为什么我要用女孩子来提成年女性，这是不是一种性别上的一种歧视或什么？很抱歉啊，这是我的习惯，我叫成年男人有时候也会讲男孩子。我很习惯这么讲，这个几十岁的我叫女孩子男孩子，这是不是我的用语有问题呢？但我倒没觉得这牵涉一个性别歧视的问题，也许我有，我不知道，可能你要听，你觉得是这样的话，你要详细的告诉我这个问题才行。好，那么再说回艺人这个问题啊，我没有看过那部剧，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吸食，为吸食过毒品的艺人辩解，应该有更新的机会的意思啊。但首先你说的，你用了一个词叫夹带私货，这个词让我觉得很有趣。我们今天常常讨论问题说这个什么东西夹带私货，我不是太明白这个字指的到底是什么。这是最近十年才流行的一个讲法，看一本书、看一个电影、看一个讯息、听人讲一个节目或者做一个播客， 就是说你说的话夹带私货，有谁的东西不是夹带私货？难道有公货吗？我们说一个事情，做一个节目，写一个作品，创作一个东西出来，就是要表达我个人的看法和意见。那个东西如果不叫私货，那叫什么呢？一般而言，我们用这个词通常是贬义的，就是说好像你应该传达的东西是某种符合我们公共良俗，我们大家接受的东西。如果你想带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那个时候就叫做夹带私货。这个夹带私货一般指的是一个你的话、你的作品、你的电影、你的音乐里面包含了一些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叫夹带私货。但为什么这个叫夹带私货呢？我并不是很理解。而且有时候私货有个意思，觉得好像是在走私一样，我表面上是在运可乐，实际上里面都是毒品。但是问题是，往往这些被批评的作品，他们并不是这么做，他们是名正言顺的，我就是要告诉你我的想法，那为什么要夹带私货呢？这个说法我觉得我们用的时候要小心点啊。好，毒品，吸食毒品的艺人是不是不能够再被接受呢？这一点啊，以前我们很多时候讨论过很多次，最有名的例子就像比如说像李云迪，他因为嫖娼，那么在中国是全面社死，那么所以他现在的音乐演出也不在中国演出，而在欧洲，在全球。那最上次我们还提到他嘛，说他最近的欧洲跟别的国家的演奏会大受好评，那么很多人就在慨叹，好可惜啊，在国内就因为犯过事儿，彻底的就死亡了。但是我能理解为什么今天大家会觉得一个犯了法的，或者做了某些我们社会上大家认为道德上不好的事情的一些公众人物啊，大家会觉得应该让他彻底消失，不能够有更新的机会。理论上讲啊，艺人或者公众人物也是人，任何一个人犯了法之后，那么他接受完惩罚，我们就算我们国家的公部门都会鼓励那些出了牢的人，社会上要重新接纳他们啊，要给他们再生更生的机会。但是为什么公众人物没有这个机会呢？一般的理由是说因为公众影响不好。什么叫公众影响呢？指的就是说这个艺人他今天那么红，我们那么多人因为他的公众形象而买单，而喜欢他，追捧他，给钱他，或者买他出的唱片，或者说给钱去看他演的电影，他做的广告会吸引我的留意等等。那么而他如果原来是个坏人，比如说他吸过毒，犯了法，是个罪人，犯罪分子，我们就不能够再接受他，那是因为他是有公众影响力的。那么如果我们再接受他，那是否表示以后一个公众人物他就算犯了那些错事我们都接受，是不是久而久之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也能够，一来这里面包含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学习论，就我们觉得我们会向公众人物学习，那这个艺人他吸毒他公然吸毒，然后他还继续受欢迎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以后会不会鼓励大家觉得我也要吸毒，或者至少让我们觉得吸毒可被接受。那有这种想法的一个前提啊，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因为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常常混淆一个人的艺术家的某些艺术成就跟他的私人人品，觉得这两样必然相关，所以我们叫德艺双馨嘛。我们会觉得他的人格我们不能接受，所以他的艺术我也不能接受。如果我们都能接受的话，那岂不是在鼓励大家在觉得你可以放心，你也可以去好好的吸毒了，因为你吸毒了也会被大家接受的。但这个想法本身的前提我觉得有问题啊。就我如果继续听他的音乐，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吸毒没问题，我听他音乐也不会因此以后让我觉得我吸毒没问题。我假设有个音乐家他吸毒，这个爵士乐史上很多乐手都吸毒，我们知道像 John Coltrane， 我到现在都很喜欢他音乐，那我有没有说由于我太喜欢他音乐了，不如我也来学吸毒吧？如果我会这么想，前提就是我没有这种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没有这种能力，那是我的教育、我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教育上、社会环境上，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能够明辨是非，觉得我听一个爵士乐手，比如像 John Coltrane 这样的人，他的音乐演出，我喜欢他，沉迷他的音乐，并不代表我要学习，他吸毒的话，那这是我的问题，也是塑造成我的这种价值观的，我的成长背景教育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呢？那再来一点啊，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啊，你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喜欢讲人设啊，就以前呢，我们会觉得我们欣赏一个艺术家的演出，他的作品啊，跟欣赏他的人格，接受他人格是可以大家分开来谈的，并不一定直接相关的。那是因为以前这种事情我们觉得比较分得清，现在分不清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粉丝，所谓的粉丝这件事情啊，越来越强调的是对整个人的立体的，他透过媒体所接触到的对他喜欢的这个偶像啊，这个对象的整体的人格的接受。喜欢一个艺人不只是因为喜欢他的演出，喜欢他的表演，而且还加上对他这个人全方位的喜欢。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那确实就会因为有这种情况，我们就会觉得哦，所以他被我发现，原来他并不是表面上看的那么好，他是又吸毒啊，又出轨，又性家暴，又性骚扰什么，他是全方位的，我对他人格的那种崇拜就破产了，那么所以我觉得不能再接受了。所以今天每个艺人啊，每个公众还要讲人设，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状态，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不能区分一个人所从事的专业跟对我的影响，我对他的从事专业上表现的秀逸所产生的喜爱跟爱戴，以及对他整个人的这种完全的臣服的状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吧。事实上啊，古往今来，就拿我们中国来讲啊，其实历来就有很多的大艺术家，大家都知道是人格很糟糕的，但是好像并不太，有时候也会有影响，但有时候我们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他的艺术的判断。最有名的就是董其昌，董其昌我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对不对？大书法家吧，可是你说这人坏到什么程度啊？强抢民女，压榨百姓啊，这当时是地方上的百姓都痛恨他，痛恨到极点，是个有名的坏人。但是你说他的书法写得多么的好呢？对不对？你今天看看他书法写得多好。那么我今天如果你比如说你有人送我一幅董其昌的真迹，假设说找到了真迹的我不会说董其昌是个坏人，我拒绝，我不要的，我一定要。那么这就说到我上回提到范曾啊，就范曾的为人与他的艺术成就，我是分开来看的。就假如那艺术成就真的很了不起，我会承认他是个了不起的大艺术大师、书法大师、国画大师，但是我不耻于他的为人。可是很可惜、很遗憾的是，就像我上次讲，他连艺术都不行了。哎，天哪！我再讲下去，我会不会被人告？最后有位朋友叫魏云啊，你说想向道长救助，可能有些混乱，因为我现在状态也是混乱的，知道自己一直活得很理想，虽然也不想改变，但不知不觉还是因为怯懦做了很多妥协于现实的决定，所以快30岁了，始终没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一年前做了决定，想留学跨专业去学文学新闻类的专业，可选择的学校不多，今年刚考完雅思，终于要准备申请的事儿，结果家里又都不同意我学这个专业，说学了也没有用，放弃干了7年的原专业，要从头开始闯现在市场不景气的行业。明明去年就说过学这个专业，在我兼职学了1年雅思后才又说反对，可我留学就是为了可以学自己喜欢的，如果是学不喜欢但好就业的专业，意义又在哪里？想义气的去学，自己去贷款也要去，现在的我濒临绝望， 可怕的是那个不该出现的念头又出现在脑中。明白很多人为了活着本是不容易，可对我来说，活着的意义是大过仅是活着本身。想在本就短暂的时间，还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如果道长看到我的留言，可以给我些意见吗？知道自己表现得天真不现实，可现在的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面对现实给我的选择，都是我不喜欢的。如今终于能够勇敢地出第一步了，却又……魏云，我觉得我不太能够，因为我始终不是你，你说的也不多，我不知道你的家人跟你的情况啊。你的家人可能从来都不一定太赞成你的决定，但是呢，也许是觉得你在考雅思的时候，你兼职学一年雅思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没有明确反对，因为可能他们会司仪，你过了这一年也会知难而退。但现在没想到你真的要去了，他们才终于告诉你，他们不同意，可能是这样啊。那么我觉得，但是问题是，家里的意见对你而言重要到这个程度吗？你已经30岁了，你是成年人了，该为自己人生早过了该为自己人生负责的年龄段了。你会因为你的家人反对，而你已经工作那么多年，你有7年的工作经验，专业工作经验，家人反对你留学，就会让你出现那些可怕的念头吗？这是为什么呢？我不是太能够明白啊。那么，至于你说学文学新闻的专业是不是很不景气，是很不景气。说实话，这几天国内，可就业的方向可能也没那么多。可是问题是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濒临另外一次重大的人类的工业革命等级的大变革之前啊，就是人工智能的兴起。你说今天有什么专业是以后都很有保证的呢？我真的不知道。我看到有些亲戚朋友刚刚念完学完医出来，辛苦那么多年，但也许再过几年，整个医学就会被人工智能颠覆得一塌糊涂，怎么办呢？所以你觉得学医有比较有前途，还是学文学比较有前途？我觉得现在都真的不好说啊。那么问题就在于，还是那个问题，你说了你活着的意义是大于活着本身。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去追求你活着的意义呢？假如你活着的意义就是想走文学新闻类的专业，这是你喜爱的事情，你想要活成的那个样子就跟这个事情相关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走下去呢？你如果这时候有了别的不好的想法的话，那恐怕就是你还没有那么在意活着的意义才对。你没有那么的在意你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换句话说，你还不够勇敢。所谓的勇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努力的追求自己的目标，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你知道后面可能会很糟糕的。现实情况会给你很多打击的，而到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后悔？所谓的勇敢就是提前先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你告诉自己我不后悔，如果你告诉自己我知道我可能会后悔，但我现在仍然要去，那么这就叫做勇敢了。哦，真的最后啊，虾子面你说，道长，我发现油管也有8分半，还不要钱，是平行宇宙的你吗？我支持你收费没问题，就是好奇平行宇宙怎么回事，毕竟我也在那个宇宙有分身啊。虾子面，我跟你一样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最近才发现啊。事实上，以前我的老8分节目啊，就有人也搬运到油管上面，毕竟那时候呢不是一个收费节目。可是那个节目呢，过去是由一些平台，比如说以前是蜻蜓，后来是喜马拉雅，付费支持我们在看你想做那个节目。那所以那个节目呢，如果有人搬到，当时经过协议是看你想跟喜马拉雅共享那个节目的播放权，如果有人拿到油管上面，那明显就是侵权。所以在过去呢，是看你想 就会作为版权持有方呢，是会追究这个问题，使得在油管上做这些搬运的人要罢手。那么现在呢，我们最近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有人用了好几个名字在油管上面免费在播放我们这个八分半付费节目。我觉得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因为我们知道八分半是付费节目，如果你能够在将来可能在国际上海外上在 Apple Podcast 上面也会有收费的节目，你可以在上面买到，如果有人能够在 YouTube 上面播的话，那这不就是对付了钱的你付了钱的许多朋友很不公平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因此我们已经在我跟我的同事已经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但是我们正在油管上处理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啊，那所以我们可能将来我们会正式用八分半的名义开设一个账号频道，但那个频道不会播出我们八分半这个节目，除非是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不是属于收费节目的一部分，是免费的这种所谓的番外，否则的话呢，就我们那个八分半可能是干些别的事儿也不一定。但是我在这里要奉劝那些朋友，最好还是不要这么做啊。我觉得你们也可能不是为了钱吧，就你在油管上面播这个人，你能做到多少点击去分广告呢，对不对？我觉得可能你也是觉得啊，这个东西应该给分享给太多更多的人才对，这出发点可能还是不错的。可是问题这个做法就会对我们现在真金白银花了钱血汗钱的这些朋友非常的不公平，我觉得这个需要考虑是不是。好，今天很抱歉，再次跟你道歉，我这集节目呢就因为我喉咙实在太不舒服，没有办法像平常那样一口气录完一个完整的一个节目，那个气不够，那所以只能够在这里胡扯一些回应各位朋友的给我的留言和批评。那么我们星期五的节目我会努力恢复我们正常的播出，请你谅解，对不起。